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嗨，各位，现在是早晨的7点钟，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各位早，我是郭鹏。 早上好，全新的一周，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早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叫醒大家的耳朵呢？我想了半天，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不错。 动静有点大呀，还没活动开。 对，就是要用这种感觉，而且呢，要带来一波回忆杀，并且动次打次。 放肆在软舍的床边，转眼我换所有时间。再回到从前，旋转跳跃，我闭着眼，真笑看不见，你沉醉了没？白雪夏夜，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时光的沙漏被我踩碎。故事刻画在旋转的指尖。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曲？因为不光是这首歌曲，这个古典很懂词大词。 嗯， 但是呢，就是10年前，就是当时有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曲，就像开始有一种过电一般的感觉，就直接可以把那个舞步全部都掉下来，你知道吗？ 忍不住动起来的感觉啊！难道是因为最近的天气变冷了，所以月月鸟小哥哥想在一早上的时候给大家来一首 warm up， 让大家动起来？ 是我如果想让大家 暖和起来， 我想让大家暖和起来的话，我觉得放这首歌曲，仿佛我在跳，好像也有点奇怪啊，或者奇葩的感觉，所以呢，我倒是不妨来征集一下，谁愿意跳下这段舞，可以拍个视频给我们发过来看看哈。 啊，就如果大家有这么有诚意的话，我也把周末的时候收集到的月月鸟小哥哥一段非常棒的视频发给各位做回馈。 哎呀，疯了！你知道，就是两个人手里面互相拿了很多黑料。不过我跟你说，我这有你的黑料，你也跳过， 我不怕， 你也跳了。 啊，那算了。 哎呦，太棒了！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看看到底有多冷。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有多冷啊，真的需要舞娘来 warm up， 因为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已经在-2.6度了。那么今天呢，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还不错，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不过呢，天气干冷，尤其是早晚的气温比较低，感受到了啊，所以大家要防寒保暖，补水润燥。 是，确实非常非常冷。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5%。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已经突破了0度，-2度啊，最大相对湿度是60%。所以呢，这两天大家还是要多穿一点。反正我呢，基本把最后的冬装已经开始准备好了哈。 这两天呢，开车很多朋友也已经开始开暖风了啊。那么现在呢，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我早上看到蜜糖小春跟我分享一个事儿，特好玩。他说今天早上签到很开心啊，哎，第70、第80是我老公，我们两个人行驶在自己上班的路上，就开着不同的车， 是， 但是呢都听着 FM974。老公呢本来想发微信告诉我，臭显摆一下，你看我今天签到第8，结果发现什么第7居然是我老婆。这个人品今天不错不错。 不是，这老公也太大意了吧，你自己看自己那个的时候， 那肯定是先看到自己、 不稍微瞄一下像前后两位吗？ 就是、那个、 瞄一位都能看到自己老婆， 就肯定 是 先看到自己， 是 是、他会先显示您是今天的签到第8名，然后就哦好开心，然后看一下总表，什么我老婆在我上面。 那我们赶快看一下吧，到底是谁好吗？ 来，今天签到第1名是跳跃的玉玉，第2名是 CZH， 第3名是仓颉之手，第4名是我思果阔，第5名是崔楠。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6名到第10名。第6名呢是彭措卓玛，第7名是蜜糖小琛，第8名呢是昂波利波，第9名是哎呦小倔脾气，第10名是心。有的时候念他们的名字呀，仿佛回到了当年上周我们做那个话题叫什么来着，去踩一踩的感觉啊。 但是我觉得特别可爱的就是你能明显看到这个蜜糖小琛跟这个昂波利波他们俩的头像都是个小孩儿 啊。 对，就是蜜糖小春是小孩儿，然后呢昂波里波呢是小孩跟狗。 是同一个小孩吗？ 那当然是同一个小孩，人家俩夫妻俩呀。难道是大宝跟二宝是吗？ 对啊， 那这爸爸的头像是大宝，妈妈头像是二宝，这两个小孩得打起来吧。 好，要跟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今天呢大家在7点钟的时候签到已经确实太火了，笨小孩说前奏响起的时候签到竟然已经排到200名了。所以呢大家的周一都好积极，周末倒计时5天，周末倒计时，他也就是说要连续抢5天了。大家在8点钟的时候还可以签到一次，这次呢其实还是可以获得积分的，对不对哈？ 对，这一次的话积分我们在7点钟到7点10分的话积分是双倍的，那么8点到8点10分的时候也是双倍的，其他时间大家都是正常的积分。不过浩哲之前好像说要对我们的积分系统动动手脚， 对， 不知道他现在到底进行的如何，不过他现在应该还没有醒，所以我可以放心的说说坏话哈。 啊，是是是，而且最近的浩哲其实对我做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浩哲对你简直上下其手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上周六他给我发了一条就上周五大家的这个留言汇总，哎呦，我觉得就是这个热度还要再爆炒一波。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是我有一个朋友竟然发到了朋友圈里，把那一条早安音乐秀的这个微信 啊，你吗？ 就我有一个朋友，我自己的朋友啊，也是我们的粉丝了，对吧？然后呢他竟然把那天浩神关于我的那个推送 是 转发到了朋友圈，还引来了一波人的点赞跟关注。 我觉得他应该会说，大家想知道这人是什么，我就可以帮你们解答，因为我是郭鹏的好朋友。 没有，他直接发了5个字，然后底下人都笑喷了。 什么？ 是974朱孝天。 974朱孝天，这应该是我知道的朱孝天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所以呢我就想到了今天一个话题啊，最近你转发或者点赞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你为什么会去转发跟点赞呢？ 转发跟点赞啊，这个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答案吧。我觉得转发这条应该就是那个不转不是中国人吧。 啊， 不不不，开玩笑开玩笑。就那种你真的看到很烦，就什么为父母转啊，不转不孝啊，或者什么不转不是中国人啊，这种 你转不转？ 当然不会转，绝对不会 转， 这是表明立场的一个啊。 是， 但我最近转的一条应该是我们台的，就是我们台成功举办了北京范儿潮我听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 啊。对，该转该转。 是是是，就这种单位的宣传，所以帮忙转一下。 是， 不是因为我参与到其中了啦。 你看你看，自己在里面这个转发动力就是不一样啊。大家自己转发或者点赞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为什么转发跟点赞，不妨告诉我们。但是我觉得不管你转哪一条，估计呢 这个被转发的人都还挺得意的，对不对？ 啊，被点赞的人也会挺得意的。这么老的歌你都翻出来，你想干嘛呀？ 当然，因为我觉得 你听听这个节奏鼓点，哎呦我的天，居然还有嘿。吓死我了， 来听听这首歌是什么啊。我觉得大家呢如果被转发之后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得意的心情，来自于李丽芬，得意的笑 Come on。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啊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且挥挥袖莫回头，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千金虽好 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各位，7:13，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看你刚才还嫌我那首歌老，我今天一放，好多人说哟，你看这个节奏多对点儿，好听，给月鸟点赞，对不对啊？ 哎呀， 大家都有一种走路带风的感觉，是不是、啊？ 对，绝对的上班走路带风啊！这都多少年前古董般的歌曲，你是怎么把它从地底下挖出来的？ 就是因为我发现他很得意，所以我就专门把它翻出来给大家来听一听看。哎，你如果这么说的话，过两天我准备给大家送上一趴70-80年代。歌曲大汇总怎么样？ 所以你最近是怎么了？你能告诉我你发生了点什么吗？ 不就是因为那天 老照片被翻出来了之后，就想一想，哎，那个年代我听过了一些什么样的歌？ 老照片那个年代听的其实是蔡依林以及周杰伦他们哈。 啊，你不要硬往我们这个年代看，你们那个年代就是这个嘚儿姨的肖， 嘚儿姨的肖那是我爸他们年轻的时候。好了好了，这事儿圆不下去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你最近转发的或者点赞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为什么转发或者点赞。我看到大家的这个这个转发或者点赞的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来先看一下这个白话，因为白话我们知道是一个小朋友嘛，对不对哈、啊？他说我最近转发的朋友圈是我表演钢琴的视频， 我觉得这个跟静瑜有点像啊。静瑜的最近转发的视频是他自己参加过的那个广告资源招商会啊。 对对对对对，自己转发自己表演啊。 对啊。 但是我看到太子说最近转发点赞的是某人的鱼叔讲故事，故事内容很不错，科普知识，老少咸宜，所以要不要自己出来打打广告呢？ 你转发的是我的，虽然我非常感谢太子，但是他直接说的这句话当中呢，第一说的是某人，没有提我，对不对哈？第二呢， 鱼叔讲故事，人家还要再明显一些吗？ 我那个叫鱼叔讲地理了，不是叫鱼叔讲故事。 对不起， 那是张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是吗？ 对对对，鱼叔讲地理哈，在我们的官方 app 听听 FM 当中已经上线了，大家其实是可以听得到的。 嗯， 那么每次有朋友也会问说，哎，我出差啦，在外地啊，或者这段时间没有开车，该怎么样去收听早安音乐秀呢？其实大家可以通过北京电台的这个官方 app 叫听听，就是听见的听，听听 FM， 然后每天在7点到9点的时候会自动给你推送早安音乐秀的，就点开就是了。 哎，是的，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 app 啊。另外我们看一下张旭呢，说最近转发的一条朋友圈，就是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的时候，作为一个工程建设者，对国家能有这样的一种基础建设的建设能力表示非常的自豪，这个工程也是非常非常难，太溜了哈。 嗯，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听众当中啊，也有这样特别让我们自豪的人，你看还参加到了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活动当中去。 嗯， 那么今天还看到了安妮优塔跟我们分享的一个也是自己的一些展示哈。 嗯， 就是玩了一个配音的小软件，正好是玩了这个延禧攻略当中这个富察容音的一段非常难的戏的飙戏的这个录音，所以其实大家愿意转发的也都是自己比较高光的这种时刻。 但是底下第一个人说你的声音，第二说恩呐， 他 想了的，我觉得那个人第一句话的意思是你的声音是这样的，这种质疑的感觉啊。 没有，可是被这样质疑还挺开心的。 嗯， 就是有一种就是说，哎，你居然都认不出我了，那证明我还真的表演的挺好的 啊。好吧，我觉得就是朋友之间呢，其实有的时候稍微小逗趣对方一下，其实本来也是算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双方互相这种台装的一种表现了哈。所以呢，你最近转发或者点赞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为什么点赞和转发，赶快来告诉我们。好，就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就 OK 了。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 This one's for you This time 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view For the world to see Gonna see me And I'ma call every girl that turned me down And tell them now that I'm just too busy so I don't have the time And it's funny how my so-called friends Who'd always left me alone Are suddenly running into me And blowing up my phone I'm caking in the door now Better get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Charlie Puth 带来的 Look at me now， 现在来看看我哈。 现在看看月月鸟小哥哥有什么不一样呢？老师告诉我你最近点赞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 我赶快看看啊。 刚刚都没在看的吗？好了，趁你看的时候我先看看大家好了。 好了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答案特别好玩啊，我觉得这个特别棒。仲尼说转发某店的二维码，因此呢老板送了我一件衣服。 这个实际啊，这个太实际了。 是，而且我经常会在朋友圈当中看到朋友说，哎，集赞去换礼品啊，或者说集赞去有一个试吃的机会，我都会给他赞一下，因为我觉得这种还挺好玩的。ZW 就说，我当然是转发集赞去吃啊，因为经常有很多店都需要这样的。但是小题目呢，听到我们这个答案就说，听到这个话题突然想起来，自己好像好久都没有给别人点赞了。 所以我觉得你偷偷的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别人给你点赞。如果你会发现你最近的点赞量急剧减少，应该就是这个怎么说呢，算是点赞交换原理，对不对？ 就礼尚往来了啊。 是我看到最近的一条朋友圈呢，是应该是这个包括我点赞的部分，就是段林希发了新歌嘛，所以呢今天就转发了一下他的这首新歌时而哈，因为我觉得他和这个李斯丹妮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整体唱出来还挺好的，因为他前两天刚刚也采访过他，所以我觉得这次也算是给他一个努力的这种加油和打 call 了哈。 就自己认可的偶像啊。 哎， 还有弹幕也提到了说，最近转发的也是我 idol 的新歌何洁的生而为爱。 哎， 就是你听到特别好听的歌曲啊，就是特别棒的文章，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点赞转发一下。 是， 大家都可以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对，刚才说到的是点赞跟转发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如果说你现在碰到的事情是你半天都解决不了的一件事情，你该是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哈，比如说飞机上遇到乘客要求换到靠窗的座位怎么办？因为其实一般来说这种事儿是比较少见的哈，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座位嘛。但是你在但是呢一名网友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到了这段奇遇，他说空乘人员当时询问乘客是否需要饮料，结果他邻座的一名男子脱口而出 Coffee or tea or Coca-Cola， 来给我来个哦。 哎呀， 然后呢他邻座的一个男子呢脱口而出，你能不能给我一个靠窗的位置， 就这个位置，就飞机上可能没办法，每个人都有固定的。 对，但是一般人估计的就会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没法解决之类的，但这个空乘人员二话没说，说你等会儿，接着回去以后呢拿了一张纸贴在他旁边的座位机舱上，纸上不过寥寥数笔画了一个黑色的矩形表示窗户，外面还勾了两朵云，云下面还有一个曲线代表大海，意思你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上了啊。 对，但是网友也在说这个男生可能不是说故意想要难为他，因为他可能原先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但是登机以后发现本来应该有窗的地方变成了舱室的墙壁。那虽然不知道他看到这幅画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不过就这篇文章就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也获得了上万个点赞，还有近万次转发，大家可能就对这个空乘纷纷的点赞觉得真机智， 对， 真厉害，可能也是空有一身绘画的本领不知何处释放。 所以呢我觉得我今天要把这首歌送给他了，这是来自于岑宁儿的追光者，对不对？但是呢原曲还不行，我要给他放出的是马英伦的 remix 的版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来追上这个感觉的，好不好啊？ 我可以跟在你身边，越不容易被人遗落，想法越是扑朔就越感觉它深不可测，而关于每段回忆我都有一个专属的味道，这不算是什么癖好，只是给自己脑中留一个特别的记号，把过去记牢，那些怕遗忘的故事我都写进歌里，而所有想法都特别固执，比如还留恋着你拎不清的自己和那依然锁着所有关于你回忆的抽屉，常常回放那些曾经脑海中和你一起的场景，总是嫌弃自己矫情，但依然翻来覆去的唱着过去。我也想过还有没有结果，但懒得猜测，懒得打扰你现在的生活。没错，看到你很快乐，我会更难过。可我也早就学着习惯自己过。有话想说，再三的斟酌，如果还有机会，想我不一定能够继续认真，哪怕真的错过，我还能够更失落，心里还会对着你说，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四环外环南向北方向18里店桥到杨洼湖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道，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现在有不少的家长会早起给孩子专门准备营养的早餐，不过呢，有很多的家庭会选择让孩子自己出去觅食，因为早上要着急上班。而孩子能够选择的早餐一般呢，就是在上学路上随便买一点。不过今天静瑜要提醒大家，早餐一定要拒绝这四种，因为他们可能不适合拿来做早餐，比方便面还要伤胃。首先第一种呢，就有很多人都带给孩子吃，包括我自己也会吃啊，就是茶叶蛋。我们都知道鸡蛋具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每天早晨吃一个鸡蛋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却不包括茶叶蛋。因为茶叶当中含有鞣酸成分，在煮的过程当中会渗透到鸡蛋里，和鸡蛋当中的铁元素相结合，对胃有着很强的刺激性。长期吃茶叶蛋会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对胃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早晨如果要吃鸡蛋，还是尽量吃白水蛋，不要吃茶叶蛋了。今天早上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 Louis Fonsi 和林俊杰合作的这一首《缓缓》。 你的笑容在我前方亮点中，我用睫毛牵接你每个举动，发飘的节奏像这个嘟嘟，让我帮你伴奏。我的心房季节没有春秋冬，也让夏天晒到你的脸暖浓，晶莹的眼眸金属般剔透，交给我来拆封。慢着放慢动作，定格你的轮廓，会放平整每一个弧度。 Oh Fancy Tú,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Ya, ya me estás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s mis sentidos van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缓缓的成功完美无下火候，忍住呼吸却还是气味相投，即使不在身边也能记住我。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a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Oh. 你的梦落眼睛每分每秒呼唤着我，玫瑰香味漫游到我心头，我要成功穿过你的迷宫。Oh yeah, déjame sobrepasar tus olas de peligro, hasta provocar tus gritos, y que olvides tu apellido. Despacito, 音乐扑通扑通，地板扑通扑通，胸怀扑通扑通，动脉扑通扑通，我们的情调保证跟别人不同。 音乐扑通扑通，地板扑通扑通，胸怀扑通扑通，动脉扑通扑通，我给你的爱绝对是与众不同。 音乐扑通扑通，地板扑通扑通，胸怀扑通扑通，动脉扑通扑通，我给你的吻独家一点不普通。慢着放慢动作，定格你的轮廓，会放平常每一个弧度。Despacito, 缓缓的成功完美无下火候，忍住呼吸却还是气味相投，即使不在身边也能记住我。 Despacito bes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a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缓缓的掌控完美无瑕火候，忍住呼吸却还是气味相投，即使不在身边也能记住我。跟你转动，我要陪你做梦，我要让你受宠，我为你定做专属的宇宙。Despacito，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娱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 你怎么了？是因为看到了安妮欧 特别想打个招呼，然后一口气被呛到了，然后又看到安妮欧特发的这个特别香的东北酸菜炖鸡骨，哎呀，真的是。 这个仅次于这个鲶鱼烧，你听过东北的一道名菜吗？叫 鲶鱼烧茄子 。相思老爷子 怎么都有，哎，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种俗语，好奇怪啊。 是中华俗语小曲库是不是啊？当然呢，这个 Chris Wan 说这个音乐早餐有股咖喱味儿，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怪，因为你听的这首歌曲跟咖喱一点关系没有。 Despacito 明明是一首南美的歌曲啊。 嗯，这是林俊杰翻唱的中文版本啊， 是 缓缓。今天早晨呢，这是7:37了，各位新时代 干嘛？ 我这两天一直紧张，咳的时候就有点缓不过劲儿来。各位新时代上班路上的时候，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转发或者点赞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为什么转发和点赞呢？ 对， 我刚刚提到了说有转发跟点赞，比如说自己看到比较好玩的图片呐、啊，还有一些文章啊等等的。但是我看到了像这个哎 ，Love MJ 说直接就是笑话同事的这种也还挺普遍的。就是我一个同事轮胎扎了，然后他就发了自己在换轮胎的图片，哎呦，好多人都点赞。这让我想到了之前的时候，有一次北京就是那个大暴雨的时候，好就风很大，就刮了好多的树，不都倒了？ 对。 然后我有一个同事的车就直接真的是被一个树给砸了。 你有个同事，那不就是我们台的同事吗？ 是。 然后呢？ 你别问呀，这种事经不起问。 我知道，我就说的他那个图片就是，然后就是。 就是一棵大树横着下去，然后整个。就把车就砸，就是把车砸了， 然后就引来了疯狂的点赞吗？ 对，就是他那张图片当时还上新闻了，还是 啊，真的吗？ 我们就发现说，还真的就身边有这样神奇的事情发生跟出现，也还蛮奇特的。 是，你知道我当时被点赞和转发很大量的一条图片是什么吗？就是我办了某行的这个一张信用卡，你知道吗？就是当时呢，某行就问了我一句，说，哎，你原来那张信用卡到期了，我可以随便给你换一张吗？我说你随便换一张吧，没多想。然后呢，过两天给我寄来一张 Hello Kitty 的 限量版，粉色的 Hello Kitty。就是你想象一下，像我这样一个雄壮的套马杆一样的男人， 月鸟老哥， 对，然后拿出一张 Hello Kitty， 一手拿着套马杆，一手拿着 Hello Kitty 的信用卡、 哎、然后我发了张以后，你真的引来了疯狂的点赞和转发，你知道吧、 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聊最近哈，然后也可以问问大家朋友圈当中被点赞最多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 是，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朋友圈当中的这些好朋友们大家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 是的啊。就另外呢，熊大说最近点赞的朋友圈广告呢，就是为了看看那些哪些朋友被同一条广告推送了。嗨 啊，对对对，就是看看，哎，对，就这个有针对性的，比如说这个品牌，比如说一些快时尚的品牌啊，还是一些奢侈品的品牌啊，所以哎，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数据来做这个推送的。 对，也算是一种大数据吧，对吧？也看得出来你的这个方面的相关度，才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最近呢， 对， 你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 我觉得在北京比较好玩的一点就是说，你在周六或者周五的晚上会比较容易被同一波朋友圈，比如说呢，最近谁谁谁开演唱会了，我没有买到他的票，但是呢，我只要去刷一下朋友圈，他就都会出现了，各个角度、各个机位、各个环节，你都可以看得到。 把每首歌基本都能唱一遍。 对对对，差不多，就基本上，因为大家在演唱会现场的时候也比较喜欢发小视频。 是，所以呢，这个你要说到的这一点呢，我觉得马上可能就要成真了哈，因为呢。有一位

清空购物车不如买辆车，广汽本田大型豪华 SUV 冠道送惊喜，即日起买冠道240 Turbo 享最高36期零利率，还有7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 Honda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起步就要先人一步。La Fiesta 菲斯塔配备280 TGDI 发动机，爆发204强悍马力，新增智能驾驶模式，契合你的驾驶习惯，带你体验一场流动的性能盛宴。 北京现代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Hey baby won't you look my way, I can be your new addiction。 Hey baby what you gotta say, all you're giving me is fiction。 I'm a sorry sucker and this happens all the time。It started with a whisper, and that was when I kissed her, and then she made my lips hurt. I gave you the chit chat, take me to your love shack. Mama's always got a backtrack, and everybody talks back. Hey honey, you could be my drug, you could be my new prescription.Talk make me itchy. On my shit. Everybody talks too much. It started with a whisper.Hey sugar, what you gotta say? It started with a whisper, and that was when I kissed her, and then she made my lips hurt. I give you the chit chat, take me to your love shack. Mama's always got a back track when everybody talks, baby. Everybody talks. Neon Trees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Everybody Talks 啊，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意见跟观点，尤其在朋友圈当中你会发现众说纷纭。其实之前我们俩也聊过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朋友圈当中呢，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为什么转发跟点赞，但朋友圈当中有的时候也会猝不及防冒出一些杠精来啊。 嗯，比如说还要跟你杠什么， 就比如说你说哎今天我觉得大风天的时候出去其实挺好的，然后那个人说哎那但是你得戴口罩，你怎么不戴口罩啊之类的，就 你说什么他都能有话给你再怼回去的这种。 是的啊， 但一般呢其实我觉得默默的点个赞就可以了啊，不要在下面跟人家使劲杠，特别是拆穿人家的。比如说像刚刚说，哎，有一个朋友说，景盼，他说我发了我女儿跳舞的视频，本来想秀秀女儿挺开心的，可是朋友圈下面一堆人吐槽，你家里好乱啊，你能不能收拾一下呀？ 关注的点真奇怪哈。但今天呢，好像真的是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王松的这个抽奖的这件事儿，对不对啊？大概有那么3-4个人，我们来看看杨 明 啊，对。 还有这几位朋友呢都在说王思聪抽奖这个事儿，他转发了很多。哎，你看，就是大家呢上一次人支付宝呢高调的跟大家说了需要来做这个中华锦鲤，然后好多人都不以为然，对吧？所以那天其实转发只有300万次，就是跟他整个的这个用户量比起来，其实不算特别大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一次呢，好多人就开始真的是准备去好好去转发一下， 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锦鲤真的会得到什么了哈。 对， 那像之前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中华锦鲤，应该是叫信小呆吧？ 嗯， 最近已经给媒体公布了他的近况，就是已经正式辞职了，准备按照网友给他规划的路线去环游世界。 还真是按照网友来这个路线来的啊，确实挺厉害的哈。所以呢，大家我觉得估计呢，在转发他的时候也是希望自己也能得到这样锦鲤的好运气，毕竟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是做水产公司的啊。 嗯，但是我觉得像好运气像王源这样的也真的是很着实让人羡慕呀。 嗯， 怎么样去形容王源呢？是他的粉丝是锦鲤，还是他自己就是锦鲤呢？ 那他应该就自己就是锦鲤本身吧，因为普通人的十八岁， 锦鲤本 鲤，是因为一般人的18岁的生日会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度过，对不对？ 就一个蛋糕啊，吹吹蜡烛，许个愿就过去 了。 你看看人家王源怎么过的， 太厉害了啊！王源的这个Born Free 生而自由爱而无畏的18岁演唱会在家乡重庆是圆满落幕，而且很多人去捧场啊。 哎，当天晚上呢，王源精心准备了20多首歌曲，还有6套舞台造型，搭配华丽的舞美效果，呈现出来了一场盛大的温情狂欢。那么我为什么说他是锦鲤本鲤呢？因为在演唱会的现场，王源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任命为新任的儿童基金会大使， 哇， 而唱给了粉丝就是关于这个新任大使的原创歌曲，就叫做《天使》。 对， 那么更锦鲤的事情是，他的偶像林俊杰还惊喜现身了，和他一起合唱了《长大以后的世界》这首歌曲。 是，所以呢，有现场呢能够得到的一些荣誉，也有呢自己和自己的偶像同台的机会。王源这次生日会办的确实挺棒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就是他献给粉丝的原创歌曲《天使》。 绿色萤火洒满了天际，时光倒回，当我遇见你，在最好的年纪，在最美的光景，有你一路同行，那是我的幸运。终于小心翼翼跨过了时期，长大以后世界会太冷清，你微笑着倾听，满脸骄傲表情，你说别担心，只管做好自己，像天使守护着我不离不弃，像阳光温暖着我不朽的初心，如梦般醒，还没动盛开的前夕，来不及看不清，花也已凋零，像天使守护着我不离不弃，像星辰指引着我勇敢觉醒，失去了勇气，你已在下个路口点上满天星，照亮我未知的旅行。

take both of our souls and intertwine. When it comes to you, don't be blind. Watch me speak from my heart. When it comes to you, comes to you.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哎 ，morning，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听到了我给大家带出的这首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啊 ，David Guetta 以及 Justin Bieber 的这首歌曲名叫 To You， 怎么样？有没有点这个被电到的感觉？我刚才看到搭档回来的时候呢，都是跳着回来的，对不对？ 就有一种过电的感觉嘛 ，To You 嘛，好像就是送给我的歌曲了一样啊。 嗯，哈哈，我们看一下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最近你转发或者是点赞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为什么转发跟点赞？米兰呢？说我转发的呢是给朋友的抖音看一遍笑一遍、就是 我发现经常会这个样子、就有的时候吧自己看到特别好看的那个抖音的这个小视频的时候、我就会把它专门发到我们的那个群里面去、发到群里还觉得不过瘾，然后就会把它发到朋友圈里面去 不过瘾， 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觉得还挺能给大家带来欢乐的。比如说你就在开会的间隙然后刷了一下朋友圈、然后看到哎，我转发的这一条能给你带来欢乐，是不是也挺棒的？ 我开会的时候我看你发的朋友圈，你们这个会还开不开了？ 不，我在想开会的时候不是大家刷朋友圈刷的最多的时候吗？ 是一个大高峰了哈。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的名字叫做格格，应该这么念吧，是不是啊？ 隔离的格格。 对、格格呢说，格格呢发了一大堆的这种图片，然后他说呢最近呢转发了这个超值套餐，为了吃顿饭你对啊，为了吃顿饭你们也真的是够拼的，还有那种集齐200个赞啊就送一个什么套餐之类的。 对、 啊、 但其实刚刚有朋友提到说现在真的很少给别人点赞了，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想的哈、我确实也发现自己点赞比较少了，是因为微信的这个提醒功能，就比如说我给郭鹏点了个赞、那今后给郭鹏所有点赞的我们的同事也就是我们的共同好友、我都会收到这个赞的提醒，然后我有点强迫症，就只要那有个红点点我就想把它给点开，我就觉得好麻烦、所以每次在犹豫说赞还是不赞的情况下都说啊算了吧，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你这个心态还是挺值得理解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心态，就是有的人看到其他人呢就秀晒炫的时候、然后他呢觉得就不想给点赞，但是他们说微信这点功能就特别聪明，他只有一个点赞是吧、有上次有个人说为什么不能再加一个指令，什么关我啥事儿？ 关我啥事儿？ 就是你每天 好棒啊， 就是你每天发这堆关我啥事，我能不能点个关我啥事？ 我觉得特别棒，我觉得真的可以，而且一定要匿名的。 对， 你比如说郭鹏发了一个什么好吃的，然后我点个关我啥事，第二天这节目还做不做了？我就只能默默的点关我啥事。但是呢，比如说 也有可能你发了一个关我啥事以后，看见很多同事都在后面关我啥事，关我啥事都连起来哈。 我觉得像这种秀晒炫的朋友圈哈、你就可以收到很多的关我啥事，那你不知道是谁发的。如果说你发了一条朋友圈，大概收到了100多个关我啥事，你知道你真的是惹大家不舒服了。 就赞和这个关我啥事的比例能够看得出来你这个感觉、 好棒啊一定要给微信提建议让他们发这个 好了来看一下这个，来看首新歌了啊。容祖儿呢最近 关我啥事儿？ 这个不能关你啥事，这关你事儿啊， 真的关我 事。音乐 DJ 还做不做了啊？ 做。 对，容祖儿最近的这个榜梦呢是最近推出，很多粉丝问哎，祖儿你为什么要拍摄这么一支魔幻的舞蹈呢？他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我想借这首歌曲来鼓励大家快乐勇敢的追求自己的梦想，这不能点关我啥事了，这要点赞赞 赞啊！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容祖儿特别有趣搞怪的歌曲《榜梦》。 喷一点香水在指尖和眼前，像花朵开在我身边，感觉手也的摇晃，跟在脚步后面。拥堵的街道，我要故意大声笑，打扰无人的无聊，各种琐碎的烦恼统统都丢掉。我可以跳着舞跳到大笨钟都融化，兴奋的在无限转圈里面，甚至不害怕有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啊。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能跟大家来说说最近的电影啊。刚才我听说静瑜最近看了一部电影是吗？ 哎，我听说月娘小哥哥也看了一部电影， 我看了两部。 哪两部？ 就是一个是 Venom， 还有一部就是什么神奇动物在哪里、啊、 对，神奇动物在哪里、嗯、神奇动物在哪里的第二部了。那我看的是后一个，我以为你看了你好之华，我说我明天把最近的大热影片都可以包罗一下，不过以我们俩跟大家这么好的关系、嗯、怎么可能在节目当中剧透呢？ 是， 我跟你说神奇动物啊，里面那个真的好惊喜。 别 我居然看到、那个、 拦住、太逗了。所以那个神奇动物到底有什么呢？明天我们会做个普测给大家慢慢的去科普一下。 就你知道那个造魔法石的那个 太可怕了，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好好看一下了。就刚才说到这两部电影呢，一个是《毒液》，一个是呢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我觉得用 3D IMAX 的效果呢，确实都比较突出啊。 对，大家发现到了11月份之后啊，这个中下旬的时候，突然电影市场炒热了起来。 嗯。 不过呢，最近又有一部电影马上要在本周五再来给这个电影市场加一把火，升升温了。 是。 这就是憨豆系列的最新作品《憨豆特工三》，将在本周五登陆全国院线，给大家带来一个令人爆笑的特工故事。 嗯，我们看一下呢，这次呢憨豆呢是开始呢用这个特工回归，而且对高科技产品一窍不通的他呢，在任务的过程当中制造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主创阵容，竟然呢有憨豆先生以外呢，还有这个奥斯卡金球奖的双料影后 Emma Watson 加盟啊，这个很厉害哈。 对，就是罗文艾金森呢跟他的老搭档本米勒也是回归了，而且呢、嗯、刚刚你提到的这个 Emma Thompson、 嗯、 他将在这个剧中演绎的就是睿智而优雅的英国女首相。 哇，她演女首相会不会太年轻了一点点啊？ 就是美就好了，你要相信这个就是首相嘛，美就好了。 好吧，憨豆特工三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以憨豆这样的喜剧之王，我估计大家呢一定不会让你来失望的。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喜剧之王。 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琴拍得拖也许很少，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上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分手的那一秒，

去看日落。嘿，随晚风把时间掠过。安稳的事和你去做。心痛的话只对你说。牵着你的手去海边，还是变得特别甜。甜蜜味道穿了一切，许下了爱你的心愿，下辈子也不变。Yes I do。 的 Yes I do， 打开了这一时段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胡彦斌呢，这首歌曲 Yes I do， 上次有人说如果他准备做一个比较现代的婚礼的话，他可能会把这首歌曲加到歌单当中，因为他有点这种怎么说电音的感觉，但同时呢其实表达的寓意是 Yes I do 啊，就是我准备我愿意的感觉、 想象一下，新娘穿着长达3米长的婚纱拖尾，然后在舞台上蹦蹦跳跳 Yes I do Yes I do。 还挺带感的，旁边如果是你刚才说的三米拖尾的话，准备早就好几个小话筒，等他一唱这个一跳的时候，赶快给他踩后面这个裙摆啊， 就是多来几个伴娘啊，不然会踩到自己啊。我们俩真是脑洞太大呀。什么呀，这冰冰呢在上周五的这个梦想的声音当中表现也是很精彩的啊， 是 就是作为梦想的声音的导师、哎，确实是还挺厉害的。 对， 那这一次呢邀请到的其实更加大家关注到的是一个叫做寻梦歌手的人。 哎，是的，而且呢他的这个身份比较特殊啊，因为他是09年湖南卫视快乐女声全国总冠军，她的名字叫做江一蓉。 是，那不管在当时的比赛还是这次的舞台当中呢，她其实都是非常精心的准备了。一开嗓子一首牵手就让四位导师跟现场的观众兴奋起来了。那么大家肯定都知道啊，唐薇薇也是超女出身嘛， 是， 所以两个人其实有共同的这种参加比赛的经历，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就是在现场的话会更加的来电一些。 是的， 之前我们在周五给大家做预告的时候也说了，唐薇薇在江一蓉登场的时候就很惊讶的说，你来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当然不能跟你说了，要不然你会这么惊讶吗？当然呢在之后呢，江一蓉和这个唐薇薇两个人呢是一起携手唱了一首歌曲哈。唐薇薇呢是06年的超女亚军，所以呢她对这方面的感受会比其他人来的深刻一些。唐薇薇之后呢现唱的这首歌曲也是唱哭了江一蓉，足以看得出两个人的这种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亲密程度啊。 是，那么这次江一蓉挑战的导师也就是唐薇薇了。 是的， 那接下来呢来感受一下现场的这种火热的气氛吧。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江一蓉开场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牵手》，改编自张惠妹的那首经典的老歌。 我的热情全年无休，牵手牵手，纷乱的步骤先跳过，牵手牵手，我随时随地有空。今天晚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脚趾头在蠢蠢欲动，说今天晚上心情很不错，想到街上走走。谁负责轰隆隆 的热情全年无休，牵手牵手，凡人的步子先跳过，牵手牵手，我随时随地有空。 这个舞台魅力也确实是无人能及了，所以呢，江映蓉一上来以后呢，确实也算是炸翻全场的感觉哈。 嗯，那这一次呢，梦想的声音是请来了江映蓉来助阵，也可能想拉一拉前几期直接被导师们给带跑偏了的节目的初衷吧。大家真的把梦想的声音已经当成一场导师秀在看了， 这导师的行走演唱会哈。 对，每一期只要一出新歌就会看，哎，林俊杰这次又改编什么了？嘎嘎王嘉尔这次又改编什么了？ 是是是，但是呢，说实话，这一次江映蓉虽然来了以后大家都很关注他，但是 JJ 林俊杰还是这个舞台当中的一个大牌。明星了， 没办法呀，嗯，就是 JJ 在梦想的声音三舞台上这次演唱的这首歌曲，哇，挑战了一下陈奕迅呢， 对， 我们，哎，嗯，抛弃了华丽的灯光，四周非常的漆黑，想象一下 JJ 的那种空灵的嗓音， 嗯， 再加上一束鹅黄色的灯光从他的头顶上洒下， 嗯， 穿着帅气的燕尾服在舞台上款款而立， 你是要流口水了吗？ 等待着爱情的王子一样，都让我猜一下。 可以，挺配合的啊。当然呢，这个 JJ 呢是用歌声来讲故事，讲得非常心酸和动人，关键呢他这一次呢唱到了一些我们戳心的歌词的时候，让感性的他都甚至有点忍不住掩面哭泣了。 嗯，因为其实我们这首歌曲当时在作为后来的我们的电影当中的插曲的时候，就是因为一句话戳中了大家的心。 嗯，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 哎呦，你说完以后我就开始一身鸡皮疙瘩。所以当时呢，陈奕迅是这么说的，说我这辈子也很幸运，让我能够遇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到底有怎样的魔力，我们来听听林俊杰改编的这个版本。 你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 你给过我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You could be oh so different if you could see the bigger picture. 听到的是来自于 Blondie 以及 Charlie Taff 带来的 Higher Ground。 哎，我觉得我今天选的歌曲还都挺带电的，所以我刚才呢这个老眼昏花有点没看清楚的时候呢，忽然看到胡静说，哎，选歌也是一期比一期赞，我还以为在夸我的选歌。 JJ 的选歌一期比一期赞。刚刚听到了选到了陈奕迅的这首我们啊， 跟我没啥关系你知道吧。哎， 你的选歌大家还记得今天早上在7:10左右的时候听到了一首来自李丽芬的我的儿一的笑，我的儿一的笑，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 太可怕了， 恩恩怨怨又何必再在意。 为什么会在我们的节目里听到这首歌？ 下面这句特别好听，情和理一样。 好了好了，对不起马上就要到单位了，还让大家受到这样的惊吓啊，就没有控制好搭档。 是，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最近你转发点赞那条朋友圈是什么，为什么转发跟点赞，大家呢都告诉我们的一些就自己的答案。我觉得总体来说呢跟自己有关的，就像刚才歌中当中唱的，